说不流泪，说不流泪，只是难以忍住这伤悲，伤心的滋味，也许你了解，我爱的人却没有感觉。谁说不后悔，自己在安慰，其实谁都看得出我的泪，伤心的滋味，慢慢的长夜，我的心我的爱谁了解。谁都看得出我的